第38位。 我看幼稚的童话编无成熟的道理，被分手让出的心挂是想贴近关系，一不只有全世界 这是一首关于你的回忆，这首《心脏腹地》新歌进榜来自于孙子涵，由周仁作词，潘成作曲，新歌进榜来到第38位。 好像自己哭着你一句问候而已，等同于买了500万数字的惊喜，小小的不是所以然然后什么奖励，像暴风密集的奇迹，我们曾高声之所求没多情侣，是谁先破坏这层关系可保断你，当这经历就像电影里我全程参与，我承认是我先爱上你，我看幼稚的童话编无成熟的道理，被分手让出的心挂是想贴近关系，一不只有全世界 周新歌进榜第38位，孙子涵这首《心脏腹地》。本周第39位也是一首新歌进榜，这是阿兰所带来的《人海谣》，来自他个人新专辑当中的抒情序曲的一首代表歌曲，唱出了舒缓的一种情感共鸣。那这首歌呢，新歌进榜来到第39位，第40位则是朱新东这样一首拖着回忆走的人。2021年第3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拥有七周的榜龄，由与飞门的主唱蒋凡带来这首《关》。 而如今嘲笑一息，下恐慌终是幻影，舍不离续不断等，趁你家是更虚幻，需要刹那去烟散了跑，日思一夜念起梦，山线又变千点，随风变随雨化雨，应作如此般世间人，世间是残，应作如是光。 间人世间失踪，变作 第三十六位。 我说乌云在人海，我会变成一束光，围绕着你，等风来等花开，直到回来。呜呜，你就是我的暖，关怀无处不在，最遥远的梦，最近的心，都让我期待。最亲爱的亲爱，你给我最长的感动，而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永不分开。就此告别我的爱，就此告别了我存在。从此后不管风和雨，我依然会保护你，我的亲人，我愿意守护你，直到死去。我愿意守护你，直到死去。 第三十五位。 多想你醒来，晨风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你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我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我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我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我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我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夜的尽头叫做阳光，手中的幸福就将会绽放。 这首进榜四周本周第三十五位的歌曲，来自于周深所演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这也是电视剧《乔家的儿女》的主题曲。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在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在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周深也是很少演唱这样亲情类的歌曲，充满了励志，充满了感动，还有力量。而本周第36位这样一首新歌进榜，是由严泽欢所带来的《最亲爱的亲爱》，这也是10月1号即将上映的动画电影《老鹰抓小鸡》的插曲。弦乐搭配上了舒缓的演唱，也是有一种暖意洒在心底。而本周第37位这首歌曲呢，进榜7周，与飞门的主唱蒋凡在他的 EP《凡非凡》当中，这样一首富有诗意和禅意的《关》。2021年第3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首歌曲是由吴亦伟作词作曲，而我们听到的是由梁心颐所带来的《后遗症》。新歌进榜本周第34位。 吻过的雨晴到现在还没消退，陪伴多少年，消灭不掉你名字，若早知如此还坚不坚持。我不知提醒多少次，有多舍不得放掉这故事，傻傻的无知的牵手不留泪。你治不好我爱你的后遗症，我不需要你，不需要你陪，我不屑。你治不好我与爱情的绝缘，迷路的那天我变成寂寞家乡，多虚伪。这些年来，你的谎语波荡漾，你还爱我吗？你治不好我爱你的后遗症。时间和地点会升起微光线，有错觉。 33位呢？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这风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停在霓虹的城市，过着飞向天台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 继续爱上，还有我为你坚持。 第三十二位。 朋友的关系，好奇或质疑，早学会留在风里。当我回到北方的故地，穿上你帮我买的大衣，想起你告诉我企鹅也曾生活在北极，证明你无存在的回忆是否还在这里，等待着白色冰封的冬季过去。美丽与爱情，如果在我余下的生命里还有意义，也只能是你。轻轻地，温柔地呼唤你。 这是来自于徐祖蔚所带来的《北极的企鹅》。这首歌曲呢，进榜四周，本周第三十二位，由陈艺中作词，韦礼安作曲，而第三十三名则是五月天带来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本周第三十四位，新歌进榜，梁心颐这首《后遗症》来自于她的全新 EP《来者何人》。2021年第3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1位。这首由尤长靖所演唱的《署名》，也是电视剧《心跳原计划》当中的歌曲。 间歇性失踪，少了你的消息，习惯养成了人群。

作为成军将近20年的波兰童话，这首 OK 出发进榜6周，最好为此第6名，本周来到第28位。29位，这首歌曲由金海心演唱，反方向流浪。第30位，来自于李荣浩创作并演唱的《我们好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21年第3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首歌曲拥有6周的榜龄，最好位次是亚军头衔。我们就来听张靓颖这样一首 OST《无望》。 堂前燕子居然路迢客之烦，青龙闲去中年，故人何首欢，谁安然在窥探江湖多零散，尘埃落定一生也贪欢。酒意斟地青山，听舟月向晚，芳草暗起云烟，世外闲悠然，谁恨地前尘散，轮回都看淡，曾经旧梦千金也不换。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渡劫难万千，换余生相伴。白衣映巫山，何以取万川？闲看天色暮，神人间无数，纷扰都不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渡劫难万千，换余生相伴。白衣映巫山，何以取万川？闲看天色暮，神人间无数。 第26位。 为你音乐而下，让呼我忍痛的爱，江山滚滚浮华，刀剑如麻，射尽是尘埃，故事如飞燕之花，趁乱间乱雪飞沙，一笔成他，难了无牵。 25位。 关于你的秘密，这一辈 心寻觅，祈求光照亮悔恨心里，最后想念还是你的美丽。 首曹阳的秘密，进榜四周，本周第25位。26位是由张碧晨所演唱的《如故》，这首歌曲由吴建中作词，陆虎作曲，而本周第27位则是张靓颖这首《无望》。2021年第3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这首歌曲由张杰所演唱的《染色体》，来自于他最新专辑《值得更好的》，进榜三周，本周来到第24位。 我们的主要差异来自于第23对染色体，有分歧和亲和力，我懂得要回避，安排了看场好戏，从中学习我的心和身体，染上深蓝，这忧郁的色系，只可惜快乐已在被川里游戈，你纪念日别太好奇，我挖苦自己当初的设计，思念很独立，想独自成立，我除了点力比夸自己向谁提交勇气，顽强的记忆体记录痕迹，我再多不想你也只是长独角戏，没权利抗议，你都不会在意，只可惜难过一直被传递没脱离，纪念日太过好奇，责怪我当时为何要故意，是共同回忆却各自回忆，有种无趣成比不得已，我要有机会能够传奇。 Number 第23位。 第二十二位。 你最好忘了忘了我的名字，像飞鸟的影子，我会远远的远远的带走那些阳光下最美的事。你忘了忘了我的名字，像飞鸟的影子，时间终究会将所有伤过的心不着痕迹的抚平。 这样就很好，专辑当中这样一首《飞鸟的影子》。那些曾经的美好的、稍纵即逝的，都可以是飞鸟的影子。 发重来一次，像飞鸟的影子。 本周新歌进榜第二十二位，来自于好妹妹乐队这样一首《飞鸟的影子》。本周第二十三位是斯琴格日乐翻唱的这样一首，用塔吉克族语言所演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本周第二十四位，张杰所演唱的《染色体》。2021年第3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1位。这首歌曲进榜5周，上周停留在第9名，来自于水果星球创作并演唱的《湖》，收录在他们的 EP From Earth to Space 太空放风当中。

必煎熬的等待，还有人能衰老的越来越快，痴心等待，让这一切好起来，那些迷雾快散开，自由奔跑的小孩伴着欢笑，时间重获天来，当然还有我和你在深深的爱。 李健这首《深丁小夜曲》进榜五周，最好为此冠军头衔，本周来到第十五位。本周第十六位则是由郑云龙所演唱的《守护》，第十七位彭佳慧这首《满山的花》。2021年第3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四位。这首由董颖达作词作曲的《理想》，由盖周岩演唱，也是电视剧《扫黑风暴》当中的歌曲。 害怕情绪上升，你却脱了甲，别让孩子听见内心的挣扎，努力沉默便是转身的黑网，别太想别迷茫，要把谢谢洒满在了整个土壤，不停地想寻找了你的原因，抵抗着别让它变得更危险， 我的泪水变得滚烫，逆风飞翔，期待着脚别成为空想，带上勋章绝不投降，这故事怎可能会被遗忘，不再需要欲盖弥彰，压低了姿态去寻找方向，不再隐藏，人生坦荡，每一次呐喊都激起了千层海浪， 理想可以飞翔，思想指明方向，时光融化冷冰， 思想决明方向， 理想张开翅膀。 Number 第十三位， 爱就笑着，痛就扛着，超然平淡，面对支离破碎的一切，岁月无情地撕扯着梦，我跌撞着爬过了生活的坑，曾经爱过的想做的痛，终将化作烟云飘散，无论是惊喜还是落空，我的生活总会有意外发生，坦荡面对眼前这一切，相信终会有奇迹出现，人生苦短总有回转，歧路迷乱总有答案，命运召唤，心碎路远，只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第十二位。 是来自于吴莫愁这首《盛开》，进榜三周，本周第十二位。本周第十三位是一首进榜新歌，来自于黑豹乐队带来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只是个傻孩。 2021年第3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一位。这首歌曲是上周的空降冠军歌曲，进榜两周，来自于华研众星共12组歌手，包括林宥嘉、动力火车、周慧、耿斯汉、FIR、飞儿乐团、李友廷、郁可唯、Karen Chi Chi、陈浩森、严艺格、文慧茹、没有才能组合共同带来这样一首《城里的月光》。 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

number 第九位。 要无独行多少生人问造，无尽辗转千年的喧嚣，一朝空生命就在相邀，书生意气趁年少，不负鸿鹄双翅上云霄，要与天共试比高，且看江山几多娇，当初这正朝夕，人生天地，求学路好远行。蜀山无心，前路踏，须臾轻灭未尽，千里行，险破万卷，不惧青云。会有一笔，字字临行，才叫知己。修我心，每时每刻保持利益。一身独行，人自有人自可光阴。我想一无心不行，我等些莫负少年，一眼一眼趁此趁此光阴，因为身一无心不行，我等些莫负少年，一眼一眼要无独行多少生人问造，已经辗转千年的喧嚣，一朝空生命就在相邀，书生意气趁年少，是上云霄，要与天共试比高，且看江山几多娇，当初我辈独领风骚。 第八位， 闭上双眼，我在听窗边风铃，未来有什么耳语，在寻觅，闭上双眼，我在听心中的声音，我想我有了勇气，我很好奇下一盏灯是琥珀色或是五彩缤纷，我很好奇下一指纹，听到什么是未知在预告，听到什么原来是雀跃心跳，听到了什么是手表发出的，我猜不到，所以才美好，盲听多好。 这首由陈信言作词、袁文作曲的《盲听》进榜两周，本周来到第八位。 听到什么原来是雀跃心跳，听到什么让耳朵去拥抱，听到什么让嘴角保持微笑，听到了什么让一切带一点问号。 本周第九名，这首《意气趁年少》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而第十名则是新歌进榜由波兰童话所带来的《Wake Up》。2021年第3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位。这首歌曲来自于果 VC 所带来的《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这首歌曲也是通过中国榜全中国强力首播的一首歌曲，唱出了爱情、梦想，还有关于生命的课题。第一次心动，第一次考试，第一次离开家乡，正是在不断成长当中，这样不同的第一次才让生命有了继续的力量。 只快一个天无畏进退，成长的灯光中回不去的美丽海洋，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 影子，我们都很紧张，害怕未来会怎样。 孙楠这首给所有朋友们的歌进榜三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本周第六位。这首《最可爱的人》进榜四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本周来到第五位。2021年第3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那这首歌呢，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11名，本周上升了7个位次，来到第四位。这是由李聪作词，宇恒作曲，梁静茹所演唱的《今天半永久》。 让我有自己那一半光环。别情绪牵挂，让心柔软。 number 第三位。 啦啦哩，啦啦哩，啦啦哩。今朝不以落念，今朝应该我都奔赴。我说若是你要温暖，请你不必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日跟你热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抱紧我，使我身躯不知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啦啦哩，只想开始不断。说出来 Will Yes Will you Oh yes dear Will you please Oh yeah Will you please tell Will you please tell Please me tell me If you can take it like this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If anybody wonders You can tell them that I said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never can forget you. No.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I got you where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2021年第37期周榜榜单 Top 40第二名是一首新歌进榜，来自于李荣浩的《山川》。 却受了不起，我和你。 而第三名则是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十位，本周上升了七个位次，这首来自于陈奕迅和朗朗，同时还有歌剧及舞台剧歌唱家 Rainy Fleming 共同带来这样一首慈善单曲 I Want。 第四位是梁静茹这样一首今天半永久。2021年第37期中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冠军位置。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六位，本周上升了五个位次，这就是由张杰所演唱的《最用过心的》，来自于他的最新专辑《值得更好的》。在这里要恭喜张杰，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找到了吗？对于期望，我们都有不同的答案。想起他了，还是习惯被忽然偷袭的记忆打断。最用过心的，最不害怕的，只有那是我们一起的。最用力爱的，最不怕痛的，只有那是才能承受的。如果时间不用走，那就好了。不见了吗？简单时光，幸好有那一段的陪伴。谁能忘了每个愿望？只是还会不会一样勇敢。 听众朋友，